事不宜迟，而家同你分享一个关于被恶灵附体的民间传说。恶灵伤了爸爸的心。这个故事发生在50年代中国偏远的一个偏僻农村。有一年，农村发生了一场不知名的怪病，导致很多小朋友病死。因为当时没办法运出农村，他们就唯有在河边一处荒地埋葬病死的小朋友。龙仔是少数没有患病的小朋友，妈妈跟龙仔说过，叫他千祈不要走去那里玩。村民没什么事都会特登走去那里，除非是有急事要用到那里的一条捷径过去树林另一边的小镇。有人曾经夜晚经过这一块荒地，听到小朋友的喊声，甚至见到有小朋友在那里玩。农村有个大地主，会定期将农村里面的农作物拿去小镇那里卖。因为有一年农作物有好收成，大地主赚了一大笔，就请晒所有农民去到小镇度食饭。龙仔的爸爸都有份去食噶，但是因为当日农地有啲小状况，龙仔爸爸搞掂嘅时候，太阳都就快落山。龙仔爸爸翻到屋企，龙仔嘅大伯同大伯娘已经同其他村民过咗去小镇度。龙仔爸爸急急嘅换件衫，就赶住去小镇啦。龙仔妈妈就千叮万嘱，叫龙仔爸爸唔好贪快，走去用荒地嘅小捷径去小镇。但是龙仔爸爸是一个不信鬼神的人，自然没有将龙仔妈妈的说话放在心里面。为了不要令大地主他们等，龙仔爸爸最后都是选择走那条捷径去小镇。当晚大家吃得尽兴，回到农村的时候已经深夜。龙仔妈妈见到龙仔爸爸跟着大家回来，就问大伯娘了。仲好讲，都唔知阿坤做咩嘅，成晚冇嚟。佢会唔会走咗去荒地度啊？龙仔大伯担心龙仔爸爸可能真系出咗事，就即刻叫埋几个村民一齐出去揾。龙仔都好大胆嘅跟埋去。当佢哋去到嗰块荒地嘅时候，突然间刮起一阵怪风。大家都被吹到去河边，突然有个村民大嗌：河道有怪物啊！大家都好惊，哎，唔系怪物啊，系人嚟噶！龙仔大伯仔细睇咗一下，系龙仔爸爸，大家就即刻冲入河中救人。当龙仔爸爸被抬上岸边嘅时候，已经不省人事，大家就将佢抬翻屋企，而另一个村民就去揾医生。回到家，大家将龙仔爸爸放在床的时候，龙仔爸爸突然间弹起身，还发出奇怪的叫声，大家都被他吓到。龙仔爸爸双眼通红，见人就咬，大家想捉住他，但是他实在太大力了，几个壮男都捉他不住。龙仔大伯还被他咬伤手臂。龙仔的爸爸见到龙仔的时候，突然间露出阴森的笑容，捉起龙仔就向着龙仔的颈要咬下去。好彩有个村民及时阻止，抢走龙仔。龙仔爸爸不停大嗌，其他村民听到都走过来，大家好辛苦先至将龙仔爸爸按在地下。龙仔爸爸一直嗌住，我哋死得好惨，我哋死得好惨啊！大地主呢个时候亦都赶到，睇到呢个情况，就叫管家即刻去叫村口神庙嘅道士过嚟。道士嚟到，望一望龙仔爸爸，就话佢俾恶灵上咗身啊！道士叫人准备香、衣纸同埋一只大公鸡。道士口中一边念咒语，双手一边在空中挥动，好像是写着一些字咁。道士叫人将龙仔爸爸带到屋外面，道士在屋外的地下画了一个大圈， 大家就夹手夹脚将龙仔爸爸按在圈中间。道士念完一段经文，就拿起大公鸡在鸡冠里割出鸡血，滴在龙仔爸爸的额头里，然后大力将大公鸡抛上半空。大公鸡大叫一声，然后全场就静了下来。龙仔爸爸再没大吵大闹，就好像熟睡着瘫在地下。恶灵已经被困在大公鸡体内，道士指住着大公鸡，大家见到只大公鸡好辛苦地喘气，想叫但又叫不出声。当道士捉起只大公鸡的时候，大公鸡还想攻击道士。这个恶灵是其中一个病死的小朋友，不知为什么会这么大怨气，我要带他回去帮他超度。道士带着只大公鸡离开，村民将龙仔爸爸带回房之后，亦都陆续离开。龙仔爸爸足足瞓了两日两夜才瞓醒。当龙仔妈妈问他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龙仔爸爸竟然一点印象都没有。他只是记得那一晚他走到荒地，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，他一转身之后就瞓在张床上了。有时真系唔到你唔信嘅，去到荒山野岭，突然听到有人叫自己嘅名，真系唔好乱应，同埋唔好转身望啊！ 九八八关单 FM 90.4，我是品冠。